在西方的尽头，有一座广大的森林。在那座森林的深处，有一座城堡，城堡里面有一位全世界最美丽的公主，数千年来一直沉睡不醒。修行，我的修行可是很苦的哦。 没有关系，因为我想要变得比龟仙人老爷爷更强啊。 哦，哦，原来如此啊！你想要变得比我更强啊？但是啊，我不会让你白白的从我这里学走东西的。我说啊， 老爷爷，那是什么啊？ 是女孩子吗？ 是船，船上坐着一个奇怪的家伙哎。 这个小子是谁啊？我光临就把他拔起来吧。 有人，谢谢。您就是鼎鼎大名的五爹是吧？ 没错，我就是。 我是千里迢迢从东之村跑过来的，我叫克林，请老师务必收我做徒弟。 那真是辛苦你了，不过非常遗憾，我除非有重大诱因存在，否则我不会收徒弟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这本书是我的一点见面礼。 我考虑看看。我看看啊。哎，这个女人呢，真是太丰满了呀！ 您快来满意吧。 满意，满意。 这老小子，你是什么人啊？我叫孙悟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练武的人。我非常喜欢练武功。哎，哼，哈哈，你以为你讲的话非常的有趣吗？啊，你的光头看起来很像搏击哥的钢珠。哎，啊，你胡说什么？有志练武的人都是像我这样理光头、专心武艺的。你看看，武丁老师也是光头。 不，我是老人秃。对了，我说克林啊。悟空，你也听好，想在我的门下修行的人呢，必须要去找俏皮可爱的小妞献给我才行啊。 什么是俏皮可爱的小妞啊？ 不是小妞，是小妞。小妞就是指可爱又活泼的女孩子。 这个没问题，我马上找来给你。 不，先等一下。交给你们小孩子去挑选，谁知道会选来什么样的人呢？我已经亲自挑好了一个让你们带回来的人了。 那个人是谁啊？ 他就是传说中睡在魔神城的睡美人。 魔神城？什么睡美人啊？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被一个好色的恶魔给强行掳走，关在魔神城里头的世上最美丽的公主。真是可怜呐、听说那个公主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被人救出来，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沉睡到现在呢。 你确定她真的是美女？ 那当然了，听说有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伙看到她，被她的美貌吓到，还因此闪到腰呢。 她不只拥有超凡绝尘的美貌，而且全身还散发出高贵典雅的气质，就连最美的女神见到她也自叹不已。就是这个人， 你要我们去救他出来。 能够把他救出那座城堡的人，我就收他做徒弟，怎么样？你们办得到吗？ 当然没问题了， 我也是。 是这样的吗？ 可是，叫做魔神城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啊？ 从这里一直往西走，走到尽头。 老爷爷，你指的方向是南方哎。 一直往西边走，会看到被称为恶魔之首的五座山。听说魔神城就在那五座山的某个地方。 要往西方走多远啊？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底。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嘛。我怎么可以说给这个小矮子开玩笑？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出发吧。 是， 好，来，筋斗。 等一下，悟空。不可以使用筋斗云。 筋斗云？ 只要你使用交通工具，太不方便了。你们两个必须一起靠自己的双脚前进。 好，知道了。喂，什么事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比赛。所以就算你有危险了，我也不会出手救你的。 好啊。 出发吧。 冲啊。 失礼了，我先走了。 可。 你可不要怪我。 嗨，武天老师，我们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啊。 什么？原来你们都来了。怎么了？大家来有什么事吗？ 我们已经放暑假了，好久没有看到悟空，所以我们来找他呀。 什么？原来你不是来跟我玩拍拍游戏的，还真失望啊。 谁要跟你玩了？ 武天老师，那悟空呢？ 他，早上他还在这儿啊。 他不在这里吗？ 有点事情出门了。 他去哪里？ 你八成又叫他去做什么下流的差事了。 我怎么会呢？那个小鬼跟叫做克林的小光头两个人去魔神城了。好像是去麻将城了。他们去游乐园去玩了。 哪里的游乐园啊？ 往西边直直走的地方，直直走， 一直走到底。 那个家伙不知道已经到了城堡了没有？嗨！哇！你终于到了，离开那里。 一直往西走，会看到被称为恶魔之首的五座山。 那就是恶魔的手吗？ 好，我们走吧。 我也要去。 游乐园应该早就关门了， 这里感觉阴森森的。 我猜这里一定是鬼屋。 太阳，那个混蛋已经完全不见影子。 是吗？ 好浓的雾啊！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操纵嘛！啊！ 这里实在有够恐怖。 你醒来了，小姐。 你是谁呀？ 我是本城的城主，我叫路西法。 我叫布马。 看到你没有受伤，真是太好了。 哼，我说这位先生啊， 你有什么事情吗？ 你们这样子对待客人，未免太过分了吧？就算是经营鬼屋，也不该做到这种程度啊！ 真是对不起，是我失礼了。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想招待你参加一个餐会，你觉得怎么样？ 餐会吗？听起来不错，刚好我肚子也饿了。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 是。 我带你去餐厅吧，请。 可是雅姆他们呢？跟我一起来的那些人？ 他们看起来不太好吃。 干什么？ 你就是睡美人，对不对？ 我不是睡美人。 我刚刚说错了，我问你，绑架睡美人的人是不是你？ 可是我真的不是睡美人了。 大人在哪里？ 请问。 Thank you. 布置的真像哎。 对不起，小姐，恕我冒昧的问你一下，你今年几岁啊？ 我是青春可爱的16岁美少女。 好久没有遇到16年类似的食物了。 嗯，你在说什么？ 它是指今天晚上饮用的美酒啊。到了，请进吧，就是这个大厅了。 介绍今天晚上的特别来宾，布马小姐。 大家好，说实在的，你们化妆的还真像哎。 这是当然，大家每天晚上都是这么度过的。 请问养母他们在什么地方啊？ 刚刚我不是说过了吗？只有好吃的食物才会被送到这里来的。 难道你是指我？ 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我已经好久没有用年轻少女的鲜血来干杯了，这是托你的福。那个的确是布马的声音。 东西还真是方便。 嗯，它会照我想的飞行哦。 可是悟空， 什么事啊？ 我可并不认为我有欠你人情哦。是你自己要的。 那是什么啊？ 我们久等了，今天晚上是睡美人从5000年的长眠中觉醒的时刻，她的美丽光辉会带给我们永远的繁荣与黑暗。 这是怎么回事啊？ 干杯吧，为睡美人干杯！ 不骂她，闭嘴，不然连我们也会有危险的。 入干杯的鲜血。 风马， 发生什么事？快去祭坛！ 什么？什么？ 快去保护睡美人！ 睡美人在哪里呀？倒是 你是什么人？ 一般人都称我为果报拉奇，传说的秘宝睡美人我来拿走了。 没有错，那个就是睡美人。 那个就是俏皮可爱的小妞吗？ 把她抓起来，别让她逃走。 要跑！ 悟空，原来他也在呀。 悟空，悟空！ 啊！你为什么要跑掉呢？ 不嘛。看清楚，我是雅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只是来监视这个活贡品的呀，我们绝对不是可疑的人物。 这个女人看起来好好吃，从哪个部位开始吃呢？ 乌龙边缘的细菌已经超过了啦！啊，糟了！ 慢着， 快 不希望你的朋友死掉的话，就把睡美人还给我们。快点！ 我知道了。 悟空， 快放下克林！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 不可以杀死他，死了他的肉就不好吃了。好了，睡美人，沐浴在满月的月光之中，觉醒吧！现在这个时刻，从5000年的漫长睡眠中苏醒吧。为太阳长久以来的统治写上休止符，筑起永远不灭的黑暗世界。觉醒吧，睡美人，黑暗带给我们安详，极度的寒冷才是我们所祈求的。现在睡美人已经觉醒了。不希望你的朋友死掉的话，就把睡美人还给我们。 我知道了，拿去。 这里哪里是游乐园嘛？那个鬼仙人真是个超级大骗子。 行吗？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啊。 哎，你在看什么呀？ 月亮圆圆的，好漂亮哦！ 月亮， 好漂亮哦！悟空， 悟空，你怎么了？ 是看到满月就会变身成狼人吧？ 葛林，你不要开这种恶质的玩笑，好不好？ 悟空，悟空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 路西法大人，请看。 啊，太阳要升起。 是的， 这是最后的太阳了。 你们在说什么啊？ 我是怎么了？为什么全身没有穿衣服啊？啊，感觉怪怪的呀。 哇，尾巴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我的尾巴不见了， 这是因为 对不起， 算了也好。 哇，好轻浮的家伙。 我们快走吧，悟空，布马还在他的手上呢。 睡美人啊，请用你无限强大的力量埋葬掉我们的宿敌太阳。 干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该不会你要用那个机器毁掉太阳吧？ 没有错，我要毁掉它。 拜托你别做这种傻事，没有太阳以后怎么做日光浴呢？ 你仔细的看好太阳最后的死状。 啊，雅母！ 什么？ 木马！ 你们这些家伙！血啊！ 悟空， 克林， 悟空，快点破坏那个东西，不然以后就不能做日光浴了，就没有太阳了。 你盖得太漂亮了， 托你的福，太阳才能够安全保存下来。 悟空， 什么事啊？ 为什么？ 奇怪的家伙。 不管怎么样，大家只要能够平安无事就好了嘛。 太棒了，真不愧是睡美人呢、啊。你的美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 对不起，我的名字叫做拉奇。 这个名字也好可爱啊。 不是啦，吴天老师。 先生，你的口水流下来了。 我知道。 这次我们没有带睡美人回来，怎么办啊？ 你在说什么傻话呀？看到我手势没有？ 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都是可造之材，我就收你们当徒弟吧。 真的吗？ 拉奇小姐，你一定很累了吧？快点进去里面慢慢休息吧！来来来来来，走这边这边。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 了！克林，妈的，你 你是什么人啊？给老娘站住！ 请问我有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 没有。